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李太后对包拯托付的事儿也甚为上心，老早上工人在殿中收拾了间上好的屋子，还给配了几个使唤的下女。当面见时，见端木翠模样生得俏，冰肌雪肤，眉目间透着一股子惹人喜爱的劲儿，越瞧越觉得心里舒服。这李太后便拉着端木翠说了好一会儿话，才让工人带她下去休息，回转头向贴身的侍女银珠道： 你看这姑娘生得多招人喜欢，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姑娘，又乖巧又伶俐啊，不像那个张贵妃妖里妖气的狐媚劲儿。我们皇上若能纳到这样的妃子，我也没那许多愁喽。 李太后素来不喜张贵妃，人前倒还不太表露，此刻是在自己宫中，兼没把包拯当外人，说的就有点露骨了。包拯听得心中咯噔一声，原本不准备接这个茬，哪知李太后越说越来劲儿，向包拯道： 这姑娘家世如何？多大年纪了？许了人家没有啊？ 微臣之前问过她，已许了人家了。 哦。 李太后微微点头，声音中带着无尽的遗憾，想了想还不死心。 那还没过门吧？ 快了，听说换过了八字，仪礼也易过了。 李太后叹了口气，向银珠道： 看看，这是我们皇上没福气呢。 于是这个话题就此先过。包拯这才虚了口气，他先前拜托太后时只说是查一桩刘后执掌后宫时的旧案，李太后一听刘后二字立时兴味索然，没想到他对案子没兴趣，倒先对人上了心了。端木翠一进房就嚷嚷着犯困，就是把屋里侍候的下人打发了个干净，门上拴着后又吹了灯，黑暗中听了那么半晌，确信外头没有动静了，这才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工人衣裳，从屋子后面穿墙出去。前头公孙策给他比划过从太后寝殿到姚美人所住的路线图，曲里拐弯，看得他脑袋发懵，最后一瞪眼： 哎呀，你就跟我说朝哪个方向走吧，反正我会穿墙。 一路向西穿墙过屋，月食无数，有时一大大方方在道上行走，横竖他穿着工人衣裳不是那么招人眼。不多时便来到姚美人的居处，门户紧闭，贴在门上听听，内间一点动静都无。听闻姚美人走脱之后，圣心大怒，将一干下人都责罚去了别处做脏累活，不过这倒方便了端木翠，省得他躲躲藏藏的。穿墙进了内院，凝神嗅了嗅内院气息，并不觉得异常，便又进了姚美人的卧室，一进门便闻到极淡的酒香气。寻味儿来到桌案旁，顺手起了个名字诀，半空中起了小小一朵灯焰，就着焰光看时，才发觉案上翻倒着一个细吞口长颈的羊脂玉薄胎瓶，瓶上绘着美人簪花图，拿起瓶子正对着焰光看，瓶底还残存了几滴酒。端木翠对着瓶口仔细嗅了嗅，总觉得酒气中带着怪异的迷香味儿，想了想不明所以，顺手上了墨塞，先放到怀里去了。榻上被褥叠放得整齐，端木翠上前看了一回，不觉有意，待转身要走时脚下一动，一声滴滴脆响，似是什么被他踩裂了。端木翠忙跪下身子，那朵灯焰一级级降了下来，目光所及处 是一小堆黑色的碎片，捏起一片细看，有微凸的纹路，却也认不出究竟是什么。思忖了一回，这东西是放在床榻边被他踩碎的，莫非床底下还有？于是指挥那朵灯花去了床底下，他自己也顾不得什么形象了，手脚并用爬将进去，就着灯焰暗光，一边细看一边伸手摸索着，忽然就触到一物，圆滚滚细长身条，细细摩挲时身上还有微凸的纹路。端木翠心中一喜，将那物攥在掌中，正欲拿到眼前细看，耳边忽然响起一个苍老沙哑的妇人声音： 姑娘，你在找什么呀？ 这声音阴恻恻的，正响在耳边。床底只有这么大点的空间，难道还有一个人也像他那样爬了进来？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自己怎么丝毫没有察觉？他来多久了？难道方才自己在床底到处摩挲时，那人就一直在边上看着？端木翠胆子算是大的了，这一时刻也经不住毛骨悚然，他撑起手臂慢慢转过头来，果然是一张老妇人的脸，说不清有多老了，面上的老皮一层叠着一层，眼珠子浑浊的可怕，最中心的瞳仁一点却亮得惊人。见端木翠回头，老妇人咧嘴笑了一下，红红的牙肉间稀松点缀着几颗黄黑色的老牙。 姑娘，你在找什么呀？ 端木翠尖叫一声，一脚就往老妇人肚子上踹了过去，也难为床底下就这么丁点空间，她居然能施展开来。这一脚下去，着力的地方绵绵软软，说不出的异样，好在力大，竟将那妇人踹出了床底。端木翠就跟着从床底翻出来，伸手去拔腰间的碧玉小刀，玉石那天地之华，本是精纯之物，又跟那日久，自有些辟邪驱怪的灵气，哪知方拔刀在手，抬眼看时，那老妇人已不见了。端木翠有些发愣，慢慢扶住床沿起身，四下张望了一回，卧房中空空荡荡，平静的一如初来，并不见有什么异样，那朵灯焰便在他左近上下飘游。端木翠皱了皱眉，捏了那灯焰在手，念了个父字诀，双手一分，灯焰变一为二，再一分，由二转四，不多时也分作了百余朵。袍袖挥处，这些个灯焰或上梁，或入旮旯，四下分散开来，不多时便将整个屋子照了个通透，明亮几如白昼。端木翠就着焰光四下查看，看到后来实在辨不出什么端倪，怒道： 你不是要向我问话吗？现下我就在这里。哼，怎生没胆子出来了？ 念及方才被他吓得汗流浃背，不觉恼怒，一脚把边上的圆凳给踢翻了。几乎是与此同时，外间传来鼓噪呼喝的声音，有小太监尖细的声音飙起： 就在那儿，姚美人的寝殿。 声音由远及近，砸踏的脚步声瞬间已到门外。端木翠暗呼： 糟糕，我这么大大咧咧的亮灯，魂没料到此处是姚美人被封的寝殿，光芒骤起，岂不是惹人怀疑？ 思及此处，袍袖即收，数百朵灯焰瞬间合为一朵，然后缓缓入他袖笼，终归熄灭。外间议论纷纷，与内侍都听了个清清楚楚。 啊，方才明明亮灯的， 里头似有人，是人是鬼呀？这 灯光一下子就没了，莫非是鬼？ 总是一手用足足的所以应知不到你心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。